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近代一啲学者开始大胆一啲，开明一啲，指出中国嘅中原文化可能系偷取自少数民族，慢慢演变而成，就好似龙嘅崇拜、生肖嘅使用等等。就连易经亦都被指原本系少数民族用作占卜用嘅嘢。不过一啲大民族主义者就完全唔相信呢套讲法。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恭喜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咁啊，祝阿云海咧就虎年咧继续行呢个虎运啦。 哇，喺虎年行虎运， 好犀利噶！千祈唔好因为同音字嘅问题咧而影响到咧，觉得好似虎个弟弟。我哋系个虎虎生威个虎。 你唔好话啦， 喺度虎虎声个虎。 头先入嚟白屋之前，发生一件令我觉得好诧异事，不过on air 系唔会讲嘅。 你系咪想听我出嚟我讲啊？系咪成件事？ 唔系。 总之咧啊，即系突然间喺个白屋入边咧，好多嚿云喺度啊，好多云喺度。除咗有阿祖呢嚿云之外咧，又有云海之外，仲有嚿云喺度。咁但系咧，此云有不同彼云嘅时候咧，大家都认唔到大家。跟住咧就阿云海突然间咧就好似抱出段云情钟情咁啊！ 黐线，似陈强嗰个， 原来系陈强嗰个。喂，咁啊，虎年啦，我哋踏入咗啱啱一个钟头啫。 冇错，仲要系即系踏正年初一咧。我谂紧，可能我睇我印象中，好似我未试过年初一开咪。 我都未试过，因为咧通常年初一嘅时候一定咧就走咗去放假，或者预先咧就系、是、已经安排好晒所有嘢，就唔会开咪咁样嘅。 喂，但系 音乐 show 多，同埋 因为你咧喺加拿唔系 sorry 加拿大三藩市咧，咁你咁多年咧，你三藩市嗰边啲华人有冇庆祝农历新年嘅咧？ 有。但系呢啲時間咧，因為農曆新年咧，原則上咧都係冇假放嘅。 嗯， 即係唔好話外國啦，香港如果做電台都一樣冇假放噶嘛。 但你哋自己華人會做嘢噶嘛？ 會，我哋自己即係我哋冇紅日啫，但 係 我哋嘅公司咧會將所有原本嘅假期就調到去呢一日嗰度放。咁然之後咧，所有人咧就會就算要翻工嘅咧，翻三四個鐘就放得噶啦，全部都當你翻全日噶啦，當然。 哦，所以我諗緊一樣嘢， 係， 即係好可惜咧，到而家都未揾到一個咧，曾經係仲喺白屋裏面做過嘢嗰啲政治部嘅人咧。我諗緊政治部佢哋放唔放農曆新年嘅咧？ 嗯， 即係你嗱，你中國人咧，你知道好多尤其是香港啦，我哋東西方文化嘅夾雜之處嘅時候咧，咁你有好多假期，可能你就算唔放都冇所謂啦，你繼續。吓、啊，为民请命又好，效忠英女王又好吓、啊，但系你去到呢啲喂农历新年年初一啊，除夕夜啊， 不得了噶呢啲， 系咯，你唔好话俾我听，你真系嗰班政治部嘅人年初一你都要去监听啊监听啊嘛， 我谂系 shift 咯，可能系，即系总有一个要挨辛苦， 系咯，咁嗰个咪好惨，嗰个年初一仲要同你喺度吓。去同你去 冇办法噶，譬如话特首咁样，而家系嘛？咁 你想讲话啲人监听啊特首啊？ 即系保护佢嗰班人都冇得团年噶啦，你咪跟埋特首去团咯。 啊，都系喎。 系啊， 咁你特首如果唔出去，咪冇事咯。 特首话放假啊嘛。 啊系。 十几号嗰期间，全部都系去即系嚟港旅行休假。 系咪讲咗啦？ 系。 咦，咁啊又有人可以入去？ 十六至十九啊嘛。 佢讲咗啦咩？ 讲咗啦，公布咗啦。 咦，咁港督府又可以入去 barbecue 咯？又可以影相啊？可以對付幅畫去摸下咁樣噶咯、 哦，入唔入去一個問題， 影 唔影相都係一個問題。 入去唔影相啦，咁先係咪？ 係醒目少少啊嘛，真 係。我哋嗱，我都話咧，而家呢個 generation 嘅文化同我哋當年好唔同噶嘛，即係例如。我哋做咗啲唔應該做嘅嘢，嗱我唔講係，我唔覺得嗰啲叫做衰嘢嚇，即係話做咗啲唔應該做嘅嘢。 比較唔係常人都會去諗，甚至乎去做嘅一啲事情。 咁你做完你就唔會留低罪證㗎，係咪？咁我呢啲係當年我哋嘅，即係我哋嗰代人係覺得你梗係做完就罷啦，你冇理由仲要。影相又好，影 video 又好，影任何嘢又留低个证据噶。OK， 就算你留低咗个证据，你都冇理由会摆上一个公开可以睇到嘅地方噶。 所以咧， 心态系咩咧？ 可能就系个心态，佢哋唔觉得呢一样嘢系唔得嘅，好明显。你见你佢哋影相咧系好开心，哇！直情好似 open day 咁样嘅， 仲要一定唔会系一个几分钟嘅时间咯， 绝对唔会。咁我相信咧嗰个嘅邀请行动，即系带领行呢一个 tour 嘅嗰个人，一个专业人士啦，佢应该系唔止一次咁做噶啦， 实在太理想啦！所有嘅 point， 你睇啲相 都系，同埋咧，你谂下佢可以喺一个地方开埋炉， 系啊， 煮埋烧烤， 嗰度就属于职员宿舍啦，嗰度就算啦。但系你入到去嗰啲真系礼宾府入边，哇，拎住个区旗， 系啊， 扮喺度颁勋章咁样喺度，哇！ 仲有、啊，因为咧，我上年咧我就入去广督府，即、就、系、是、前广督府开放日嗰阵时候我入去啊嘛。咁 睇花定係睇其他嘢？ 其实我原本就落去諗住拍下嘢嘅，咁原本呢就諗住呢拍完啲嘢返出嚟，当即係用我角度去介绍广督府嘅。咁、呢我就打俾广督府嗰边啲人，我话你开放日我哋如果派队 crew 入嚟拍嘢得唔得，会唔会安排早少少或者一啲地方，佢就话唔係，佢得你咪自己照排咗入嚟囉，关我哋咩事啊？ 佢谂住你嚟拍花嘅啫，可能 我讲咗唔系㗎啦。咁之后呢佢话你咪照排咗入嚟都好啦。咁我心谂咁我冇理由叫啲 crew 去陪我癫㗎。咁、我自己就去咗排啦。根本就排几个钟先入到去嗰个主楼嗰度，因为好逼好逼好逼。 直情可以入埋个 building 度。 可以、但你个问题就係、因为你见到之前嗰班人影嗰啲相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就係影埋阿曾山喂鲤鱼嗰个 鲤 鱼 池。 而鲤鱼池呢係连开放日你踏足都踏足唔到，望都望唔到㗎。 哇，咁梗係啦。你阿云一个行过去，阿海一个掉过去，啊，系咁不停抌面包落去，咪屎？ 咪咁就我见到佢哋叻啊嘛，佢哋可以喺个吓鲤鱼池隔篱喺度，不但只可以同鲤鱼 上宾，你只可以话， 仲要可以喺度影埋相咁啊！所以我就心谂，咦，阿曾生话十六号走啊？ 系， 喂。有冇啲工作人员带领下我哋啊？屋就入得多啦，广东府又未咁样影相过， 真系未试过、啊， 系咪先？不如入去俾我哋， 好想探下几条鲤鱼 啊，或者我探下啲石脚蛇啊， 真系。喂，嗱，不过讲起呢个时间咧、我相信咧唔少嘅人啦、如果你听紧我哋节目嘅话咧，有两个情况嘅。第一。你头先一定系食完呢个团年饭太过攰，而家喺屋企。 而家边有人咁迟先食团年饭噶？通常都食早咗噶啦。 系，但系咧即系可能行完花市攰得滞噶啦，已经啊。 系。 咁第二嘅情况就系、可能你而家真系喺度行紧花市， 嗯， 就用一啲嘅手提电话嚟听紧我哋嘅直播。 咁有恒心啊，多谢你先。 真系有 吓、真系。 我自己有时都会。 咁第二样嘢，我估你系估到噶啦。 系。 打牌。 诶，打完牌系啦，好多时候打牌嘅朋友咧系中意听收音机嘅， 系咪啊？ 系， 但系因为其实自在冇嘢，即系又唔想咁嘈，又唔想咁讲嘢，但系又想有啲声喺度嘈住你咁样。 即系同埋，如果你对家啊，有人突然间食十三幺，几家会静晒噶嘛？你仲有两个人 keep 住劲讲嘢喺度。 你好明显系讲紧你琴晚同啲 friend 打牌。 我冇事， 吓唔系？咁、你个 我见证啫，我见证。 哦，你个 friend 吓、第一铺开嚟第一 都 九十三幺咁写， 几特别嘅系，都几特别系啦。因为我哋咧，琴日咧就特登做一啲嘅美牙嘅活动咁样啦，一齐聚会开心心咁啦，咁啊，你呢个地方咧，平时就只系我哋工作就唔系联谊用嘅，咁、所以咧就冇任何娱乐嘅设施，咁咧于是乎我哋特登就去买啦啊，哇，买张台，买一副嘅麻雀喺度咁样，仲特登咧买一副好靓嘅，从来都未打过咁靓嘅麻雀，就系、金色嘅，哇， 好靓咩？ 好靓，好靓，咁然之后咧，点知 金色咋，唔系金啊？ 头一铺咧打黄， 系， 第二铺打黄， 系， 第三铺。臨到差唔多尾嘅第四，即係得返四棟牌嘅时候呢，跟住喺不动声色嘅情况之下，我嘅下家咪应该咁讲，我嘅上家就突然间出咗一隻嘅红中。 係。 嗱，红中呢喺我嘅对家呢就已经係碰咗㗎啦，三隻即係得返最后一隻啦。咁但係当佢係啦，仲要佢当打隻红中出嚟嘅时候，我嘅下家突然间哦，十番，我心哇，单调红中食，我个脑仲未谂，即系完全冇谂过有人喺新年流流 整个十三幺出嚟， 仲要第一铺牌新嘅麻将开户竟然系十三幺 咯， 哇，真系！ 喂，你迷唔迷信嘅咧？我想问你嗱，撇除你系天主教徒嘅身份，你玩麻将，你打牌，你迷唔迷信嘅咧？ 我唔系，我唔信邪嘅。 系点解咧？ 诶， 咁你会打连续四只西出嚟嗰啲人嚟？ 我会噶。 有冇搞错啊？如果对嗱呢、這个唔系就好唔老礼嘅嘢喎。嗱，你天主教身份啫，但系其他嗰三个 打只一同出嚟啊嘛。 唔系，咁但系有其他人可能唔中意啊嘛。例如果三个打得西出嚟， 咁 你应该唔会打 啦。咁你谂下啦，如果你系叫十番嘅 ，OK， 哇，即系总之你赢好多钱噶啦。如果唔识打麻雀嘅朋友啊，总之系撑一只西，你打咗只 西，你有好大嘅机会赢好多钱。咁你冇理由为咗只西唔打㗎嘛。 啱啱先？ 死咧！今日咧大年初一咧，你讲讲下打牌，我系谂起以前有一个阿乌故事， 阿乌故事 系咪年初一唔应该讲咧？其实 我哋之前咪讨论个 case 噶嘛，我就话啊应唔应该讲咧？但我就话大年初一都唔好讲啦， 系咯， 算啦， 唔系因为咧， 我有好多传统我唔系好跟， 因为我记得当年咧，即系我哋嘅 generation 咧，我仲记得系我老豆嗰啲嘅行家嗰啲嗰脱咧， 即系古董嘅前辈啦， 嗰届即系嗰辈咧，即系未去到我老豆之前啊，即系两位老豆。嗰辈到辈咧，嗰阵时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有一单发生喺大陆嘅个案噶嘛，因为嗰阵时咧翻大陆可能都即系夜晚，尤其是夜晚冇乜嘢做啦，唔系而家嘅大陆啦吓。咁佢哋办完货，咁啊夜晚一定要指定啲酒店去住噶嘛，以前嘅年代。咁咧大家死得我难，而家讲紧一啲可能大家如果惊嘅话，唔紧要，碰两三只 ，OK， 系啦，用一个年初一嘅心态嚟听， 系冇错冇错， 系啊，有年初四嘅笑容，年初一嘅心态， 食住瓜子听啊。咁咧，當時咧就幾個人咧就喺度打牌啦嚇，咁就喺即係嗰啲舊式嘅中國式嘅賓館咁樣，咁有好多行家當然瞓咗覺啦，睇電視瞓咗覺咁樣啦，咁佢哋夜晚喺度打牌，咁打下咧，咁咧就突然間咧就揾唔到其中一隻牌，即係大家覺得大家係冇跌過隻牌落地嘅嚇，洗完之後砌完之後玩話，咦冇咗隻牌喎嚇，咁就相信應該就係一隻西冇咗嘅 ，OK， 咁我哋覺得好奇怪，因為房間有幾大啫， 但係齊嘅副牌。 系啊，开头都玩紧噶啦，系玩到中途突然间有啲西唔见咗 ，OK， 咁咧佢哋就话不如咁啦，不如揾啦，就抄，咁啊地下又冇，个即系台下又冇，凳又冇，会唔会啲衫袋又冇，咁揾唔到，咁其中一个人话不如咁啦，点都要呢间房有几大啫，个酒店房，尤其是以前啲宾馆系咪？ 一眼睇晒噶啦， 咁咧佢哋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彻底啲啦。咁咧就大家四個人走去個其中張床度咧，抬起張床，即係尤其舊式啲床好輕嘅啫嘛，即係唔係好重嗰啲嚟嘅嘛。咁咧 一二三 抬嚇，唔抬又自可，一抬就發現床底有一隻西喺度。咁你諗就咪跌咗落去咪冇嘢啦，係咪？ 係攞翻咪得咯。 係啦， 或者一隻腳通常一隻腳踢佢出嚟先。 係啦，嗰隻西隔離有一具女人屍體。 嚇！ 原來係。宾馆藏尸案 吓， 系啊，咁但系个问题，佢哋联想到系咩？就话 做咩要攞啊？咁 唔系啊，嗰只西点解会走咗喺嗰度？ 系啦， 咁即刻报公安咧，呢样嗰样啦，就发现应该系上一手，即系上一个住客 租客嚟 啊，租客杀咗佢个同住嘅一个女子，嗰、那个女子唔知系咩人啦，即系唔知佢系佢老婆啊，即系一啲女友啊，定系点样咯？但系当时即系我哋听翻翻嚟嗰阵时就话吓。咁即係佢哋覺得就係好似冥冥中呢，如果你唔係唔見咗隻牌，你唔會去揾，你唔去揾，係啦，你唔去揾，咁你就永遠可能就唔知道有具屍體喺度。咁你可能會問，點解會屍體喺度？房間啲人都唔知。喂，你估真係以前啲人打掃咁仔細咩？而家啲五星級酒店都唔會仔細到所有嘢都清潔啦。所以後來我有個 即係唔會抬張牀咁。 係或者唔會仔細到乜嘢櫃都開曬呢樣嗰樣。所以有時咧，我住酒店。我有个习惯， 你唔系第一时间掀你啲床啊，抬起张。 我会夹一夹个床底，我会打开啲衣柜睇下有冇一啲唔应该收埋嘅嘢。 咁我好想问一下， 咩事呢？ 你睇之前嗰个心态系？ 我冇，我纯粹习惯，我即系会搬开个摆行李嗰、那个， 会唔会好惊？ 我唔会，搵到咪即刻话俾人听咯。 系 咩？我又冇乜嘢嘅，但我即系又会搬开嗰、那个摆行李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格咧，旧式嗰啲，旧式嗰啲唔系一个晾架嚟噶嘛，系一个柜仔咁样嘢噶嘛。咁啊，只系试过一次咧，我搬开个柜，发现个柜嗰个后边咧 都系好多尸体， 唔系 好多曱甴，唔 系曱甴染色尸体。而系有几张信用卡、金卡、哦、跌咗落去，啲人唔记得咗。咁当时我就望住就信用卡，我应该点处理呢？咁于是乎咧，我谂下，最好嘅方法就系、是、呢、這个责任唔系我嘅，我就将个柜嘣 摆翻埋， 摆翻埋。我心谂你啲酒店，你冇理由咁都揾唔到嘅。 但系咧，譬如话你即系讲开酒店咧，譬如话而家即系新年咧期间都会有好多人去即系外地或者 今日原本嘅题目唔系想讲酒店噶，讲完先啦，不过你讲开就讲啦吓。 即系你会唔会第一时间，譬如即系你都几相信又相信科学啊，又相信宗教咁样，即系有呢样嘢。 我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系啦，你会唔会第一时间，譬如去到外国啲酒店，即系回教国家冇得讲啦吓，你都会睇下有冇本圣经喺度嘅。 我冇刻意去睇咯。 但系你掀开啲柜噶嘛？ 我会睇， 所以你有目的，你会心入边有目的，睇下有啲咩。 我只系会觉得，如果我打开有本圣经，咪知啊。如果今晚瞓唔着，可以睇下圣经。我即系咁样。但系如果我打开嗰个柜里边，见到本圣经系打开嘅咧， 系 咁我就会小心啲。 会唔会换房啊？ 我未必会换房， 系 我会小心啲啫。 但系即系一切准备咁样， 或者有心理准备啲咯。 Okay. 因为你要记住一样嘢，时啲人话咩嘛？喂，你房间里边有本圣经，好惊？喂，唔惊啊！好多酒店都有圣经噶啦。 系必须嘅，啲人 唔系所有，不过好多 外国占八成，系啊，都系有嘅。 四五星级都一定有。咁、但系如果系打开而摆喺柜桶里边咧，咁就奇怪啲咯。 系 啊，即系尤其是如果系吓、耶稣驱魔。嗰段 有冇试过咧？有冇试过？但系你有冇试过？因为圣经呢个问题而走去问酒店？ 冇， 从来都冇， 从来都冇。我 OK 嘅，我睇噶。 我试过有一次，因为我试过一次去到嗰度系威尼斯。 哇！ 意大利威尼斯 咁浪漫嘅地方， 你冇可能喺威尼斯呢个地方嘅酒店入边系冇圣经嘅。 啊啱啊啱啊，系一定有啦，系咪？ 一定要有啦、你争在冚埋定掀开。 嗯。 我走去问我话喂，你哋本圣经，我以为我揾唔到啊，系咪？你哋本圣经摆咗喺边个位噶？咪摆喺柜桶入边咯。我话我住几号房、啊，但系我揾唔到你本圣经嘅。佢话你讲多次你几号房？跟住其实啦，佢话哦，俾错房，俾错房。 吓，佢同佢讲俾错房。 我俾错房，俾错房，我哋 咁你即刻话我 stay 喺度啦，我要咁样 吗？我唔系噶， 走啊你！ 即系无谓生事啊嘛，你知我噶啦，一切顺和咁啊，走啊走啊！ 咁可以劝超度嗰只灵体走啊嘛？ 我未到呢啲道行啊，到时候佢超我走，超度咗我咪大件事！哎呀，真系 咁你就换咗房啦， 换咗房啊！但系即系我会有呢啲咁嘅习惯，即系一份安心，即系有习惯。哦，你有圣经，我会安心啲咁样喺度，系啊！即系除非我正如我想所讲嘅。去到马来西亚嗰啲地方，咁、你冇办法，即系佢哋唔会有呢样嘢嘅。 系 系啊， 唔系我因为农历新年咧，我想再岔开少少先。我想问一样嘢， 因 为 农历新年 系因为农历新年，因为实在太 special 啦。凌晨嘅时候，农历新年年初一， 正 系咪？通常即系有啲嘅人， 大家都有啲恭喜啊， 系唔会瞓觉住噶嘛。 但而家玩紧咩咧？真系玩紧啲钱嘅游戏。O K， 玩紧钱游戏。 但我想问一样嘢，你喺而因为你系广东人啊嘛，你广东人过农历新年有冇啲习俗啊或者风俗系好特别好得意嘅嘢有冇嘅咧？我反而想知下，或者迷信嘢吓，对类似嘅嘢啦。 我由细到大啊，有乜嘢哦？屋企咯，即系好简单。你团年啊，或者开年饭咧，一定啊，唔可以七碟餸啊嘛。佢哋话，因为七碟餸就系、即系 乜嘢啦吓， 平时嘅时候啦吓，咁啊，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 呢、这个平时食饭都会嘅、哦 哎。但系即系团年好紧要嘅呢样嘢。第一，咁啊，第二，又会食汤圆嘅、哦，即系团年饭嘅时候。但系唔知点解开年又要食嘅、哦。 咁啊，团团圆圆啊嘛！ 我发觉唔系嘅，通常就 贪食 嗰晚咧煲多咗，咁通常都好难预一餐嘅。咁你预两餐咧，就有啲冇得食嘅啫，最多都系。我觉得系咁。 煲多。 你因为嗱，团年嗰时食团圆就话团团圆圆咧，好靓嘅意义啊。咁开年有咩意思咧？冇噶。 开年咪开个团圆出嚟咯。 团圆就唔使开啦。咁啊，仲有我屋企又比较传统嘅，即系 唔系你系边个乡下？ 客家。 咦，你系客家人？唔系，等阵你系边度嘅客家？ 客家人，我系叫做揭西啊。 揭西我知道， 系近咩？ 近汕头 系啦，汕头嗰边嘅，系啦，系啦，系啦。 咦，咁你如果系揭西嘅客家人，咁你个祖宗系中原嚟嘅？ 系咩？ 系啊，你哋咁你个 original 根唔系广东嚟嘅？ 我爷曾经净系俾一本咩祖先咩彭太公嗰啲咧， 系 个喺 边度嚟啊？边个区啊？OK， 咁问你一个 DNA 嘅问题啦。你个脚趾尾嘅最左边系咪一块甲定两块甲啊？ 一块。 咦，咁你又系广东 feel？ 系啊，一块甲嗰只。 因为如果两块咧，就可能中原嚟噶咯，北方种噶。 新年流流讲脚趾尾啫。 喂，你估而家你估而家半夜三更吓打紧牌嗰啲，唔系晾起只脚喺度对住只脚趾喺度整啊整整啊整， 准备甩咗只鞋 啦，系啦，之后再摆个鼻度闻一闻，之后咧我就会问你，你唔好俾我住十八十字根，翻嚟再讲。 摩星岭一带有众多军事设施和炮台，历史有接近100年。1941年12月，香港保卫战展开，日军在港岛东北面登岸，摩星岭要塞成为支援最后防线，可惜最终都宣告失守。 由于呢度昔日死人无数，摩星岭一度传出闹鬼。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